第33集，摔跤。 哥哥别害羞嘛，反正这一会儿也要看个遍的。 许少卿尴尬地挠了挠脸，这毕竟是他找的人，体现了他的审美层次。他偷着打量安里的神情，安里只是发着呆，在状况之外，看不出来情绪。不过刚还说什么要死了，现在换也来不及了，反正就凑合吧。 哦不，我马上走，我朋友喝得有点多，神志不是很清醒，你稍微迁就点，做好安全措施，结束了别急着走，照顾一下。等他清醒过来或者睡着了，你就用他的手机给我打个视频电话。啊，就是微信置顶那个号。 他想到安里的手机还在自己身上，掏出来想了一下，按开，如他所料没有密码。他点进微信，果然看到自己头像挂在最上面，标注着随叫随到。 就是这个 啊。哦， 麻烦你了，到时候我会单独转些费用给你，可以吧？ 当然可以了，老板您就放心吧，我保证会把哥哥照顾好的。 安里，那我走了，有事给有事啊，就给你别的朋友打电话，别再找我了，听到没有？ 许少卿想，自己可真算是对这个蠢鱼仁至义尽了，绝对算是完全贯彻了好聚好散这个承诺。别的他不愿多想，也不愿多待，转身就要走。再见也不必说了吧。啪的一下，许少卿却被一把抓住了手腕。 哎，你干嘛？放手，我还有事呢，晚上。 这么晚还什么事儿啊？找小樱桃去啊。 安里其实不想那么笑的，甚至根本就没有想笑，不过酒精的作用，那个表情看起来很怪，毫不阳光，眼神里像是埋了钩子。许少卿看到安里反常的神态，心里一荡，又用力地甩了两下胳膊，可甩不掉。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夫人， 你先去准备一下，等你出来我就走。 哦，好。 那夫人看着这两个互动风格十分迷思的男人，不解中有点晃神，反应过来就抓着他的小包去洗手间，关上门，花洒的声音响起了。许少卿蹲下与安里平视。 你搞什么？松手。 别走好吗？我害怕。 你怕什么？身无长物的服务生，浑身就一考古款的破手机，也值得害怕？ 我怕我会掉下去，你再陪我一会儿吧，云。 谁？又是云又是太阳的，他到底看见什么了？你是说你头晕是吗？ 迷迷糊糊的，被肚子里的太阳一晒，头脑里长了好多花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我难受。 所以我不是给你找人来了吗？ 可是我并不认识他。 不认识怕什么？咱俩最开始也不认识吧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 许少卿发誓说这话纯粹只是想开导安里，可是这话说完，气氛他自己就怪了起来。清凉的手指和略粗糙的纸巾蹭过安里脖梗的皮肤时，让他肚子里的太阳突然刺破身体，到处纵火，瞬间就燎原了。 我走了。 你别走。 我说了我有事儿。 我想问你个事儿。 钱我付完了。 不是，很多男人即使本身不是 gay 也会和男人那个的，对吧？ 你干嘛问这个？ 所以真的有的吧。那就是说和男人睡觉也并不能证明这个人就是同性恋，是吧？对吧？ 你是想说，那些只想玩弄一下男人身体的直男，也比同性恋高级，是吗？ 不是。 你就那么有优越感吗？ 没有，我不是要说这个，我。 你不配问我这个问题。你连找个女人的钱都是我给你付的，你怎么还有脸问我这个？ 我不是人，别走，行不行？ 安里的世界中，阳光洒在五彩缤纷的奇异花园里，让花草瞬间从脑海开遍全身，绚烂的色彩旋转得越来越快，让他快乐的颠三倒四。 他的眼睛好亮，脸上、脖子都红着。我靠，干嘛？要不要乘人之危算了？可是，好聚好散呢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呢。从今往后，只约同性恋的誓言呢。安里。这个毒包子是一个女孩的爸爸，女孩叫小朵，她不是弯的。哼，等这家伙清醒了一抹嘴，一定不认账，接着谴责我出尔反尔，不守承诺，乘人之危，己所不欲，非施于人，死缠烂打，觊觎直男的死 gay， 自甘堕落，低人一等的舔狗，到时候我死还是不死？ 高贵的死直男，你还是等他出来吧。啊， 他妈的，早知道就不去警察局了，我现在该在会所里放松到天明的好吧。对，现在就去。 许少卿转头就走，安里二话不说突然翻脸，行动力爆棚，冲上来把他从后面制服，狠狠地按在了衣柜上。 别走。 靠，你干什么？是恼羞成怒要打架吗？ 他想转过去，可是忽略了喝多了的安里的力量加成，又被相当粗暴的一把推了回去，侧脸和柜门亲密接触，撞的柜门咣当的响了一声。 我操，对不起。 他想抬腿给安里一脚，却被安里趁虚而入了。 我靠你。 一句整话还没骂完，他后颈也被一口咬住，然后感受到了安里灼热的呼吸。 安里，你干什么？吃了疯狗肾了你？活腻歪了是不是？啊，你造反是不是？你还记不记得好聚好散？非我揍的你破戒是吧？ 咔嚓，洗手间的门开了，裹着浴巾的妖娆少妇从里面走出来。他看见地上那一团两个暴力人影，吓傻了，呆住了几秒，然后尖叫一声。 你走吧，今天不用了，我们改玩摔跤了。 那钱 给完了。 好嘞，哥哥们可注意轻重啊，这有事好好的。 看到许少卿气急败坏的眼神，夫人闭了嘴，他马上回洗手间穿衣服，然后避开两人，拿了外套溜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